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第四集主题酒店唔会有错啦，真系， 冇错， 真系唔会有错嘅，话俾你听。 好似上集咁精彩就 OK 嘅。 不忘多样咯，我觉得，话俾你听 OK 吓，因为个主角嘅问题啦，同埋我会突显出点解会去玩主题酒店先 吓。 嗱，首先一系价钱问题， 嗯， 唔知点解啊？呢轮维记最平都要五嚿水。480几蚊， 吓、 唔知点解个呢？喺呢排可能系啲假五一假期啊，咩前后咯，系零银四季噶，即系维记咧，佢有即系我住开嗰间啊， 嗯， 佢系有啲日子咧系零银四季嘅，即系譬如咩港交会啊，啱啱啫，港交咩秋交啊，做乜捻嘢交都好啦，啊硬交又好，左交都好啦，总之有啲咁嘅嘢咧。我住开嗰间维也纳咧就零舍贵喎，佢曾经系贵过580蚊，我住开呢房系580蚊，即系平时我租系几钱咧？380啦，啊我平时租380，佢可以贵我两嚿水，或者真系咁，既然贵我两嚿水， 俾得呢价钱， 咁我咪试下 search 下有冇啲情侣酒店啦，系咪先？咁 啊 开头就 search 咗有间叫天使噶啦，喺呢个万象城附近嘅，咁我试过。因为水温太，即系喺水嗰边，我真系太唔捻就中意啦。 冬天唔会帮衬添。 系啦，即系冬天真系咪捻帮衬啦？我唔系，好得奇怪喎！你花洒嗰度咧就够捻晒热嘅，但系浴缸嗰度咧就唔捻柒热喎。嗰间天使， 焗你唔好浸咯， 焗你唔好浸。咁你唔浸咪戆居咯？咁我唔会嘥嗰28蚊去买一支泡泡浴咯，因为佢都系泡泡浴买噶，系咪先？咁你咁嘅水温，我点玩咧？系咪先？ 啱啊。 系啦，咁跟住之後啦，咁我咪同阿廣東妹嚟玩，咁啊廣東妹嚟，我咧要特別照顧下佢啦，因為你要冧佢噶嘛。 啱啊！ 嗱，咁上當然啦，你聽翻廣東妹嗰集係好成功啦，跟住我仲會同阿廣東妹去玩唔同嘅嘢噶，就例如去咩青青世界睇眼角恐龍啊、球水山啦、玩機動遊戲啦，我依啲一定會同佢去嘅，等佢。建立一个友好嘅关系啊嘛， 嗯， 等到时即系唔好加价啊嘛，啊呢个我叻嘅啲，你唔使教，所以咧，因为维记价钱贵咗，咁我而家可以揾到啲400蚊左右嘅， 嗯， 咁同维记差唔多价钱，啊或者可能仲有时仲平过佢添，啊或者贵极咧都贵啊维记廿皮嘅啫， 系， 除咗上次同阿上三妹去嗰次之外，因为上三妹嗰次咧我就特别。嗌咗间大啲嘅房嘅，因为要冧鸠上三妹啊嘛，系咪？因为啲有情有义啊嘛，咁我间房成七嚿水啊，嗰次嗰间，即系蓝色已经好多海洋嗰间咧，嗰间主题咧就讲贵好多嘅，咁其余咧，我同阿广东妹咧，我都系租一啲400蚊左右嘅用颜色做主题嘅房， 嗯， 有只斑马咁嗰啲咁嘅房嘅 ，OK， 咁呢一次咁就我约咗淡水阿花。 啊， 咁阿健豪哥你又唔知啊，系咩嘢啦吓？ 嗯， 因为你唔听节目噶嘛 ，OK， 嗰阵又唔系同你做噶系咪啊？ 唔系同我做， 系啦，同阿十九八十做噶嘛。咁点解有个淡水阿花咧？就因为咧，当日有个网友，我哋又去咗淡水，我哋叫做淡水阿淡仔一哥，我哋而家叫做 淡仔一哥， 系个淡仔一哥啦。啊，我叫淡仔一哥去玩啦，嗰度叫，因为第一间场啊嘛，叫做淡仔一哥啦。咁咧有个网友，其实你网友可以听翻。因为阿健哥哥唔知道，我要解释俾佢听。咁、 嗯、 咧有个网友咧就拣咗一个女仔，就要好似阿碌个阿嫂嘅，唔系个样似啊， 唔系阿碌个嫂， 唔系系嘛， 似阿嫂， 似阿嫂嘅，系我似阿嫂嘅。咁咧就系嗰啲性格啊，即系傻傻奸奸咁样嘅，就好卵似嗰性格，好卵似阿碌嫂嘅。咁而且阿碌嫂咧，我一向咧就嗌佢阿花嘅，但阿碌嫂唔系叫阿花嘅。咁、我又讲个故仔俾你听。咁咧，因为我其实人名系好卵渣嘅。咁所以咧，我一定会将阿 Ken 就叫健哥哥啦，系咪先？将细辉就叫十九八十后啦。OK， 即系我将所有我自己嘅朋友咧，我都会 Alan 咁咪叫阿碌咯。 要老人家老人痴呆幫佢咧做個記號嗰只咧，記記錯 啊！我想每個朋友咧，其實每個熟啲嘅朋友咧，我都會改將佢個名字改一改，一個係我改個嘅名字，方便我去記嘅。因為我記人名係太渣啦，所以有啲好奇怪嘅名咧，咩果位網友啦，係咪先嚇？咁啊，當然有啲易記啲嘅，我就唔使改啦。奇娜嗰啲就唔使改啦，嗰啲好容易記啊。啊，大迪啊嗰啲咁熟啊，嗰啲朗尼嗰啲咁熟咧，就唔使改啦。因為新嚟通常我都會改幫佢改一個名嘅。好啦，咁啊，所以咧咁呢次咧，我哋個澳門嚟嗰位網友坐完之後咧，咁其實咧當日咧就我哋玩完個淡水之後咧，咁啊嗰位澳門嚟嗰個網友就同我講話，喂。嗰條女夢發夢見到你喎，佢話即係見到我啦咁啊，其實我之前講咗㗎啦， 咁有圈都有講，咪喺群組都有講， 係啊，有咁講嘛，咁呢跟住呢我又話我約咗佢啦，係咪真係等佢夢想成真啦，咁其實做人就咁樣啦，你夢到我，佢發夢夢到我乜嘢你知唔知啊？ 夢到你乜嘢？ 夢到我灌佢飲酒，撲你啊，梗係夢想成真啦， 係啊，夢想成真啦， 夢想成真， 成全你啦， 今次灌你都撲街啦。咁跟住呢其實呢我就問咗佢問咗個網友定係一早問咗嗰條女攞咗個微信㗎。咁我咪同佢傾囉，我喺微信裏面就話喂不如搵日出嚟食飯玩啦，睇戲睇食飯玩啦好冇咁樣。咁我就佢就話好嘅。我可能咁一有兩傾開計啦。咁其實我未知幾時約佢嘅。咁本來呢就可能會約，可能係6月至7月先約佢嘅啫。突然間呢我喺上個禮拜就約咗佢啦。點解呢點解呢 私房㗎嘛。 唔係呀。係因為冚家產男蠢呀。 哦係喎。 係咪記得啦，你喺我嘅係唔轉濕度㗎嘛。 係呀。 開頭我哋諗住呢就 封埋大陸㗎嘛。 嗰日呢我哋就諗住去神獸嘅。但係唔好意思呀，因為我哋呢即係啲網友嘅啲時間嘅關係啦，嗰日去唔到。咁最後取消咗神獸。因為而家呢我係唔夠四人呢，少過四個人呢我就唔會去咁遠㗎啦。咁樣好啦，咁唔去神獸我哋咪去求其次就諗住去喺福田玩就算啦。咁 啊 三條友就算啦，咁阿碌我同埋阿空少嘅三條友去玩就算啦。咁樣叫做做返集節目去玩有啲嘢講啦。唔使連續四集都係講情侶酒店喎。有佢你其實有你點解講情侶酒店，而家大家明啦 ,ok, 因為冇去滾。咁跟住就冚家產男蠢啦。咁呢福田嗰個媽咪就同我講喂你真係唔好嚟住喎。 男蠢喎。 冇乜女喎。喂你諗下啦，一個媽咪係普通呢個媽咪係唔會同你咁樣講㗎。你嚟咗先啦。 係呀氹你落搭。 氹你落就飲咗酒先啦。咁我咪有一刷囉。 係啦啲街女呀嗰啲返嚟囉。 係囉。但我啲媽咪唔係㗎。知點解呀，就因為我醒佢㗎嘛。平時傾下偈。佢俾啲消息我又俾返一嚿粗紅包佢。嗰時候我成日俾錢佢使，佢自然啲危險嘅，佢自己生意都唔做，叫你唔好嚟啦。如果唔係我嘅話，第二啲網友去撚咗啦。 奶撚咗嘢。 奶撚咗嘢啦。咁當然啦，當日佢哋嗰間場都有開嘅，但都佢都冇女俾人拉啦。但係你知道我哋唔博㗎啦嘛。係咪先，冚家產難巡喎。係咪先，咁點解我梗唔博啦。係咪先。咁你媽咪同我講話叫我唔好去，咁我更加唔去啦。即係有乜嘢強烈得過個媽咪叫你唔好去 呢？唔係囉。 即係我成日喺啲微信度啊，或者喺啲其他討論區度啊，見到話喂呢有個網友唔三唔識七嘅，或者可能熟下或者熟啲唔熟啲啦。喂屌你老尾度又嫌打啊，嗰度又嫌打，你咪撚去啊。我從來都唔信。因為佢消息喺邊度嚟。 点解无端端严打？ 你咪听人讲噶咯，乱咁你听人讲，听人讲嗰个消息又喺边度嚟啊？ 咪又系听人讲噶咯？ 咪听人讲噶咯？咁听人讲，你永远冇一个好权威嘅人士 啊， 系咪先？同你讲话，点解你谂严打？你咪捻玩啦，从来都冇啊！即系可能，喂，咁会唔会系？ 可能嗰啲朋友见佢冇钱，咁佢就想去玩，跟住同佢讲严打，大家一齐唔好上去玩。 系啦，有呢啲咁嘅 case 噶， 系啊， 咁梗系有啲人信噶，咁一传十，十传八。咪全部都嚴打囉，係咪先。所以你冇一個權威人士去講話嚴打呢，我係唔撚會信㗎。咁當然啦，好似我哋阿南武卿講嚴打我梗係信啦。因為佢係沙灣之王嚟㗎嘛。係咪沙灣之王嚟㗎嘛，因為佢自己都係搞團㗎嘛。 唔係囉。 佢自己佢半個爹哋嚟㗎啦基本上。 OK， 佢最即係比較 firm 㗎喇嗰啲消息。 啊，佢真係真係 OK 準㗎。啊，佢講我梗係信啦。咁，啊，其他網友講我係完全唔撚實信㗎。 啊， 即係甚至乎啲網友講話淡水淡仔嗰度危喎，我都唔信㗎。 啊， 因為冇權威人士講㗎嘛。 係 呀，係咪先 ?OK， 咁當然啦，而家有權威人士講㗎啦，有阿花講呀，阿花都叫你唔好去住呀，我真係唔好去住㗎，你家真係淡仔我唔去住㗎啦。咁而家呢次係個媽咪講喎，我梗唔去啦，咁唔去話唔去，咁我都要搞嘢㗎。 係囉， 係咪先， 咁點搞呢？ 係啦，咁冇辦法啦，咁逼於無奈，唔係逼於無奈嘅，咁我咪喺微信約阿花出嚟囉。咁，我因為之前呢一路同佢講明講定因為阿花呢個原價就1500嘅啫。 嗯。 咁，我就問阿花你收幾錢。咁佢就話2000好冇。我即係包埋車費啦。咁2000如果由淡仔嚟到羅湖差唔多喎。 差唔多啦。 因為你就算你搭個和諧號都要80蚊啦。 要啊。 係咪先，有和諧號的士去到佢搭的士去搭和諧都一嚿水啦，咁都180啦， 係啊， 咁來回兩程係咪先，咁加埋都要4嚿水啦， 嗯， 咁佢開2000蚊，咦，我覺得 OK 㗎喎， OK 㗎喎，當然啦， 唔算貴囉， 唔算貴啦，咁 OK 啦，咁佢開個價錢話 OK， 咁我咪叫佢嚟啦， 嗯， 嗱，咁問題就係呢度啦，喂，因為呢件女你未搏過㗎嘛， 啊， 你成日個月形認住佢會放你飛機㗎， 啊， 尤其是呢啲咁樣，因 為佢唔係上三妹嘛，始終 唔係上三妹嘛，佢一唔係廣東妹，廣東妹搏過一次㗎嘛， 啊， 你放我飛機咪屌你咁咩囉，即係上三妹嗰次我第一次約佢出嚟玩，佢話你唔信，你咁都唔信我， 啊， 不又唔係未搏過係咪先，你咁唔信我咁樣，咁我咁我唔信囉，但呢個冇㗎嘛。 我有俾你屌㗎。 係，我屌過㗎啦，我冇可能屌高嚟賣㗎啦。我未屌過又我梗係屌高嚟賣啦，啊，等你沉啲啦，係咪先。喂，咁好似呢個淡水阿花咁。喂，未屌過㗎噃，屌過係呀，係我哋澳門嗰位朋友㗎喎。咁，我約佢，即係佢放一放你飛機，佢即係其實我未卜過㗎嘛。佢可能阿花都唔信你㗎嘛。係咪先。好啦。咁我就話得啦，我咩啦，咁傾好晒佢嚟。咁我仲好嘢。 嗯。 咁我呢次呢我就同阿花講，我話禮貌上呢我都應該係嚟火車站接你嘅。咁，你大概嗌個幾點嚟到呢，咁我首先一嚟嗰陣我就 book 定間酒店啦，我未攞房㗎。 嗯。 因為呢原來呢喺天鵝呢一間酒店呢佢有時有啲房呢，去到先俾錢嘅。 嗯。 咁，我 book 定先，對唔使而家即刻畀錢，你明白 嗎？ 咁，我咪唔使啲蝕酒店錢囉，係先，冇話最多今日租返維記搵附近的人嘅啫， 係 先，或者到時搵返上沙嘅啫，係先，有方法啦，咁我就唔都酒店住，係 book 定啫，咁，可能會扣啲分有鳩佢囉，我成十鳩幾萬分喺攜程 ,ok, 咁我就訂定咗唔俾錢嘅，去咗先俾。咁我就約阿花呢，我就話不如喺火車站等啦。咁我未去，我出門口嗰時候，即係我牛頭角出門口嗰時候呢，我就發個微信俾阿花，我出門口未。佢差唔多出門口啦。咁你差唔多出門口，我咪啱啱出，我咪出門口囉。去到真係唔使點等啦。我去到可能等咗三個字到啦。咁我收到佢短信啦，佢話我已經到咗火車站啦。咁，我去火車站接佢啦。接佢嗰陣唔使講啦，梗係搭的士啦。 係啦。 咁跟住就我問佢食啲嘢未，佢話未。咁我喺樓下間有一層餐廳嘅新開嘅。咁我就同佢食完，咁佢食解嘢先。我跟住我去我出面食支煙。因為喺間酒店隔離呢，就係嗰間茶餐廳喺酒店隔離㗎嘛。佢喺食煙嘅時候呢，我就已經即刻上去俾錢攞房。 嗯。 OK, 其實俾錢攞房係幾分鐘㗎啫。 係啊。 咁，夠時間辦完食煙攞返嚟攞嚟，其實我啲酒店房已經訂好啦。攞埋張卡啦。 其實點解要咁鬼鼠呢， 嗯， 點解要咁鬼鼠， 因為我同阿花講話已經訂好酒店囉。 喔， 哦。訂好啦。咁我就話到時先去攞啊。咁咪即係 預備唔使。 誠信冇啦，冇誠信啦。係咪先。好。咁跟住唔咩啦，咁我帶咗阿淡水阿花上咗去 酒店啦，咁我帶佢睇啦。咁其實咧，淡水阿花係一個咩嘢女仔咧？ 嗯， 可以介紹話，佢係一個十八九歲女仔咯。 啊， 即係某程度未知咩叫情趣啦， 未噶， 未知咩叫浪漫啦。情侶酒店喺佢嚟講，佢覺得好奇怪咯。 咩咪又酒店？ 佢咪又酒店，但又都 又係俾你搏， 又俾你搏。嗱，可能俾我感覺就係冇嘢嘅，好撚普通啫。啊，其實係幾靚嘅嚇，係幾靚嘅，但就好似冇乜嘢嘅。咁我心諗大撚鑊，喂，我就諗住揾間情侶酒店佢嚟引你 嚇， 對我好啲嘅啫，或者玩得開心啲嘅啫。 啊， 喂，佢俾我嗰個感覺係幾撚冷漠嘅。 嗯， 佢仲同我講話，喂，你食饭未啊？未食饭，不如去东门行下先。 即系当你是客咯，即系完全系。 好当我系客添。 系啊。 佢话食饭未？未食饭，不如去东门行下先。咁当然我话唔制啦，系咪先？咁我就话唔使啦，不如我哋买飞睇戏啦。嗱，未博噶，未博噶，未博噶。咁跟住咧，佢话哦好啊，咁我就订即系买订飞啦。嗱，跟住佢就话喂，我哋可以去海底捞食嘢。 吓、啊，识食喎。 麻麻啦， 唔系啊！我话佢识食嘅意思系贵啊嘛， 系啊贵噶，真系贵噶。跟住佢话：我仲有一个女朋友去，嗌埋去得唔得？ 打做个男朋友去添啊！ 你问我多条女去紧得噶，系咪先？好 OK， 咁跟住明拎白蓝就买飞啦。 嗯， 啊咁啊就搭车去咗金光华附近嗰度睇一套叫《超老四十八小时》啦。 啊， 西片嚟嘅，啊，话嘅都几好睇嘅。OK， 系啦，咁睇完之后，跟住我哋又去海底捞啦。 嗯， 啊。跟住等嗰條女啦，等佢另外一條，食住等啦。咁嗰條女最後就嚟咗。 嗯， 哇！屌你老母，幾撚得喎？ 食埋咯。 我想噶，但始終唔得啦。嚇、啊！喂，即係你諗下，一件女會帶另外一件女出嚟嘅話， 嗯， 某我成日試過好多次嘅，其實 係咪暗示 咧？唔係啊，即係上山杯都試過帶夠其他女仔出嚟嘅嚇，但每一個女仔都俾佢閪嘅， 嗯， 個樣啊。 唔系点会显得佢靓啊？ 冇错啦，系女仔都系咁样噶嘛。但呢次唔系，呢个阿花带出嚟呢个叫阿扑啊，扑街个扑啊， 扑街个扑啊， 阿扑阿扑咁样啊，嗌个扑出嚟，哇、啊、扑出嚟靓过阿花好捻多噶、 啊， 首先系高过阿花先啦、 啊 啊，而且有佢一头好捻柱嘅紫色头发、 啊， 哇都几配合到 M K feel 嘅， 啊几配合呢个 M K feel 同埋间主题酒店。是紫色的紫色酒店的房的我先说哇咁咪一食嘢啦咁食、嗯、我即係臨抄牌啦 啊 抄下牌啦即係 你係趁佢去廁所即係趁下花去廁所嚟抄啊定即場抄啊 你又唔知啦佢兩個坐埋一齊我坐對面嘅咁、我話譬如你兩個影張相啊影張相 跟住又微信返俾佢 係啦當然啦我就微信俾返佢之前我就微信咗去我嘅智能聊天室度影嘅睇下先啦係咪咁當然啦，啲網友會覺得哎呀好撚普通嘅，但你記住啊，佢有一頭紫色嘅頭髮嘅，咁而且佢嗱呢而阿花佢講咧，嗰、那個女仔咧就以前都係喺探仔嗰度做嘅， 哦，即係做過呢行啦， 係咯，但而家咧就轉咗型， 做咩啊？ 就喺一間服裝公司裏面做主管， 做主管啊？ 係啊， 哦唔錯， 就住喺羅湖嘅 ，OK， 就直頭好近火車站添。咁我心諗真係 業績唔好嗰陣時咪就執一劑 囉。我估就肯定有條仔 啊 俾佢住喺嗰度啦。喂你做一個主管點有乜可能住喺羅湖一啲咁嘅私人樓啊我知佢住邊度啊好近火車站嘅。嗰啲我諗係一房一廳都要四千銀嘅咁上下嘅。 一房一廳要啊。 佢係好撚近火車站啊佢近唔過阿碌住嗰度但都好撚近。 嗯。 即係如果譬如我住嗰度呢我係唔會搭車去火車站我行去嘅。近到咁啊，应该睇下香格里拉隔篱， 嗯， 后边隔篱就 系 啦，系啊，咁你咧近到点啊？住咗嗰度四千零蚊又话真咧， 肯定条真系香港嘅，方便佢翻嚟。 聪明啊，我都系咁样讲。咁当然啦，阿花就话唔系啦，我就冇嘢都冇乜问嗰条女啦，系咪先？阿花话唔系， 睇个朋友圈咪知咯。 我睇个朋友圈，佢完全唔贴嘢噶， 啊， 完全唔贴嘢噶， 啊， 好捻奇怪嘅，好捻神秘嘅。即係佢就係呢佢俾個呢個朋友圈呢個咩呢其實佢可能有兩個微信嘅。 係。 ok, 通常好多女仔都係咁樣㗎 ,ok? 咁佢俾一個唔常用嘅微信俾我囉。 係。 可能唔緊要啦咁大家食完去海底撈食完啦買單六嚿水。 梗係啦唔係平㗎。 好食嘅啲嘢好食嘅。 細碟啲喎。 食唔晒啦 總之我就食唔曬。 拉得多咪食唔曬咯。 食唔曬啦，因為嗰陣我飲咗成十幾支啤酒。 咁喺翻度啦。 因為點解阿花佢話夢見我灌佢飲酒啊嘛，我要個夢想成真啊嘛，灌佢老母飲酒啊。OK， 咁啊唔緊要啦。好啦，咁啊一去到咁啊飲完曬酒啦，咁啊搭車翻酒店啦。首先送咗嗰條女喺車度送咗條女翻屋企先啦，跟住我就原車送去酒店啦。 嚇、嗯， 就要講神山虎出場啦。呢次咧我冇飲神山虎， 嗯， 我就其實咧一早咧就喺沖定一杯神山虎，就擺咗喺一杯，就沖定咗噶啦， 係 沖定好曬噶啦。OK， 就大概係三分之二度啦，沖斟咗滿啦。咁我走之前咧。我就開一開嗰個熱水爐， 嗯， 即係煲水嗰個呢， 啊， 咁佢一插電，咁、那個熱水爐咪煮囉，係咪啊？ 你咪成包倒落熱水壺度？ 唔係，我已經倒開咗三分之二水，咁跟住我咪同阿花，咁佢就要我要開呢個咩㗎浴缸水㗎嘛，咁跟住開咗差唔多，我聽啪一聲，我跟住行去。將嗰啲水滾水倒埋落去嗰三分之二度， 系 咁一滿咗啦，跟住飲嗰日先我先飲神山虎，你明白我意思啊？ 我明啊， 系啦， 即系沖定一半喺度先咯， 系啦，三分之二沖定下，跟住就因為神山虎話啦，咪計熱飲會好啲噶嘛， 嗯， 因為其實好簡單啫，熱飲易吸收啊嘛， 嗯， 啊凍就冇咁易吸收噶嘛，係咪先？ 啱啊， 好啦，咁啊飲咗，其實幾次都係啊，上沙同埋阿廣東，而家我都係咁做嘅。去到先至飲，咁即係其實開等佢嗰個按摩浴缸啲水滿咧，就算幾快都要半個鐘頭嘅。 但係咪啲水都係凍嘅咧？ 嗯， 暖暖地定凍嘅咧？其實啲水 邊啲水？ 浴缸嗰啲咯， 暖嘅啦， 暖嘅， 暖嘅啦，暖嘅啲水。其實一沖完半個鐘頭到咧，其實就即係而家天鵝咧，半個鐘頭到咧就滿就啱份量嘅啦。 嗯， 因為其實咧喺嗰個按摩浴缸里边咧有个指标嘅，一个蓝色，一个红色。 啊， 咁咧，水一定要过咗蓝色， 嗯， 但唔好过红色。 嗯， 啊，咁佢有一条嗰啲好似巴曲咁样嘅，道啲咩啲尺咁样嘅。 啊， 总之你唔好过嗰啲啦，咁就 OK 噶。咁通常一到蓝色，我就算啦。一到蓝色，我咪又倒嗰啲嗰个乜撚嘢？ 嗰个樽泡。 泡啦，开头咧，阿花话唔玩嘅。佢未浸个浴缸啊，唔想浸。咁我系你知啦，我咪攞咗啲温泉粉嘅。 啊， 我咪又系嗰招呃鸠佢咯。 啊， 喂，呢啲温泉粉消毒杀菌嘅，好啦，安全嘅。 吓、 啊，诶，记住啊，我唔知嗰只温泉粉系咪消毒杀菌嘅。OK， 咁我自己大定咧，所以我就咁讲啦。其实几次咧都中招嗰啲女，包括广东妹。OK， 几条女，包括嗰啲神兽嗰啲女咧，次次就肯定我浸浴缸都中招嘅，因为我落嗰包嘢。我话杀菌嘅，嗰啲女全部都信嘅，其实我唔知杀唔杀菌嘅，依家日文我都唔识， 不过日文佢哋安全咯，佢哋觉得安全咯， 系啦，唔好理佢啦咁样，咁佢跟住把氹到佢浸好佢咯，你知噶啦，一个女仔十零岁， 嗯 ，OK， 讲佢超过十八噶 ，OK， 十八廿二，喂，佢唔知咩个，仲未知嘅咩个浪漫，咩个情调，系咪先？ 都冇人俾过佢， 冇俾人俾过佢。咁又未浸過浴缸喎，咁可能咁大個女喎，或者呢喂佢咪佢個抗拒囉，但係唔好意思，就算你幾唔鍾意都好，一浸撚咗落個泡泡浴度， 嗯， 只要佢泡泡浴高過你個頭嘅時候，喂你真係覺得好多開心，咁跟住無啦啦咁樣阿花又吹你泡泡啦，吹起你泡泡啊，跟住我又拿扎泡泡摁落佢塊面度呢，玩我喺個泡泡浴嗰度咧，系玩呢啲啦。哇，越玩佢越開心喎、啊。跟住佢又因為嗱佢系冇啊，好似阿上沙咁樣嘅。喂，跟住玩下咧，佢都好主動揦住我條嘢啦。 嚇、 啊，可能某程度係想喺 缸裏面解決你， 嚇、啊，揾隻手解決我啦。咁當然啦，即係佢又唔係識起機嘅、 啊， 又解決唔到我啦。咁、 啊、 到時啊，我又用翻個招。浸到差唔多啦，手指又皺啦， 嗯， 跟住我就話：喂，沖身啦！佢又係未沖身呢，又因為呢次住嘅房咧，又係浴缸中間係床之後又係廁所嘅， 我又系用翻上山妹个招 啊， 推佢一行唔埋嗰张床就推佢老母埋去。嗱呢次系难啲嘅，因为呢次嗰张床咧就有个栏啊，个栏河嘅 啊， 咁啊，因为上山妹嗰次系圆床嚟嘅，冇嘢嘅 啊， 呢次佢有个栏，有个栏杆。我就屌你一系敲佢，冇喺栏杆，喺侧边嗰度咧，就推咗佢埋去。佢就即刻攞住个 condom 啊， 因为其实即系准备好晒啦呢啲啊，套个 condom 就屌，哇，十八廿二啊， 真系唔同。 我屌你老母真系唔同，喂，佢系唔同，喂，即系都有种，即系你系咪紧我就唔知啦。但系讲真话，好老实咯，即系。又是好有水喎、 啊、 即係我嗰次好似問過我哋嗰個網友，咁佢都話好似好普通㗎嘛，好屌嗰時候、啊、但我屌唔係喎，有曬反應㗎喎、啊、當然啦，佢唔會話嗌殺聲震天啦，因為可能瘦女啦，唔係點咁嗌啦，但佢起碼俾曬所有嘢，會冇係咁喺捏鳩你乳頭啊，即係捏鳩你乳頭啊之類啦，咁搲你啦，成日都唔係搲得好疼痛，都有反應喎，即係比起一個十，我搞啲十八廿二咧，空人師十八廿二係我教嘅屌閪噶嘛，基本上 嚇， 佢唔係個，佢某程度已經好似幾好喎咯，咦咁我覺得，咦又正喎嚇，咁佢做咩平拎白咪又做完啦，啊但係呢次冇反轉嘅狗仔式啦，啊因為我驚即係因為十八廿二都太殘忍了， 啊 我驚佢唔好話鳩啊，如果我真係驚佢有鳩啊，屌你費事，咁我就冇反轉佢，一招到尾咯。 嗯， 一朝到尾，咁啊食完 OK， 咁跟住又瞓咯，又瞓啦，又个朝啦，咁跟住有冇食宵夜啦？冇食宵夜啦，跟住又瞓，唔知瞓到几点？朝头早醒嘅时候又诊佢嘢咯，诊佢嘢，跟住就送佢去朋友度。 佢话只收贵啲咧？ 冇、啊，咁咧佢就走嗰时候咧就话佢冇钱充，冇问我，佢话突然间个手机冇钱，即系到期啊！ 嗯， 啊，打唔好电话，咁我嗱嗱咪微信帮我交电话费咯， 吓 都有一嚿水啫，咁、 啊、 我当俾咗嚿水 tips 咯， 系咯。 但系讲真，你话会唔会再揾阿花咧？唔好意思，我唔会噶啦，吓因为其实某程度点解我要揾阿花咧？我就为咗佢梦到我， 吓 佢就为咗节目而做啊， 吓 因为呢一集节目咧就叫梦想成真 啊， 你梦想成真啦，咁啊好讲噶嘛，咁样既然系，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一个谂法噶。你梦到我，即系某程度，我觉得你都对我有啲意思，你先梦到我噶。 系咯， 原来唔系嘅， 又唔叫梦翻上次个网友。 系啦，你梦到我，咁原来唔系你梦到我攰佢饮酒啫， 啊、 都系梦到我啊。咁起码对我有都当当日喺卡拉 OK 嘅表现，佢都觉得几得过瘾，佢先梦到我噶嘛。既然系咁，我所以觉得如果诊佢系几好玩嘅。 嗯， 但某程度咧，除咗系泡泡浴。泡之后嘅嘢咧，泡泡之前咧，佢俾我的感觉都几捻冷淡嘅。 但其实会唔会你觉得之后即系会再约佢嘅时候，会个反应会唔同咧？ 唔会再约佢，因为讲真，佢俾我第一次即系泡浴之前嘅感觉非常之唔好，即系我觉得好冷淡咯、 啊。 无啦啦又话想去东门行下街，你 梗系啦，作得几多得几多嘛，牛哥。 我知我今日佢作啦。跟住有呢样有嗰样，我唔好鍾意咁囉。但当然啦，泡泡浴之后呢就成个冰山都破得开囉。所以我点解延续做四集啦，当然係有嘅理由大家知啦。 然 后四主流酒店呢，其实网友可以试下玩下主流酒店㗎喎。即係你唔係一定要去叫鸡呀，记住呀。 你同你老婆去呀、啊、女朋友去呀、啊。 同你老婆去。 甚至乎 哥你可以同你老婆去啦。 甚至乎 book 咗之后搵附近的人啦、 啊。係啦，附近的人我觉得好少，好似好少、啊、好 ,ok, 因为我有开过附近的人呀，好少。因为嗰个区呢喺蔡屋围嗰度呀，嗰间酒店，嗰程度酒店，咁好少，好似啲住宅嚟嘅，好少，有冇卡拉 OK 好似有一间嘢附近。咁如果去得嗰卡拉 OK,都唔会住啲酒店啦，系咪先？咁譬如你同一啲饭盒啊、女朋友啊、老婆啊，甚至喺香港有个老婆，带个老婆去啲主流酒店玩下咯。佢真系零舍唔同嘅，佢俾呢个 feedback 真系好好。六哥你可以，亦都可以同阿嫂去下噶、 啊。 我亦都我建议阿碌同带个阿碌阿花个阿碌个阿花啊，阿碌阿碌佬自己去试下玩一下噶。咁、啊、有啲网友问我系边度嚟嘅。咁我话你迟啲咪带啲饭盒去咯，但系佢都讲到，如果带只性工作者去，我又觉得破坏晒，因为讲真， 未必肯幫你浸。 系啊， 而且冇你冇乜用途啦。嗰阵如果你去啲主题酒店，如果同啲 佢本身都抢，一定抢姜噶啦。 系咯，咩求其租间酒店咪得咯？ 咪咯， 除非你系觉得你想有持续性嘅 啊。 OK， 可能玩多几次嘅，咁你先至会主题酒店啫、 嗯。 而阿花本来开头我都谂住都2000蚊啫，系咪先？可以玩多几次噶，但系佢之前俾我嗰个感觉咧，唔系太良好啊。 啊！ 咁我就去玩一次算啦，咁我就唔会再，应该理论上唔会再玩，但我只 除非佢发梦又梦到你啦， 唔系，除非到时就系呢个到嗰、那个又到，因为阿花有好处咧，佢就月头咧仲喺度嘅，佢月尾嚟嘅， 啊 ，OK， 咦，咁啊， 咪啱啦， 啱， 搵多替代品， 系咪先？有某程喺呢个优点嘅啫， 啊， 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如果排除咗呢个优点，你叫我去搵佢咧 ，sorry， 我就应该唔会啦。 啊啊、 我就应该唔会再去㗎喇。咁但係主题酒店系发挥咗一啲女嘅作用，尤其是个泡泡浴。 咪咁你要记住人哋开得酒店即系情侣酒店，咁点解会同天鹅湖咪点解同嗰啲维也纳嗰啲有唔同呢、 嗯、 个分别在于就系有嘢玩。 啊、 你去维也纳企缸嚟㗎嘛。 唔系有浴缸。 系有浴缸，系有浴缸，但问题点返转嗰感觉唔同囉。 唔同㗎。 你只不过觉得佢系一间酒店嘅浴缸。但呢个唔同。 嗯， 即係佢會俾埋泡泡你啊！即係當然， 同埋嗰啲牆係噴畫嚟啦，係啲立體嘅花啦，可能有隻斑馬啦，乜嘢都有，有特色原牀啦，或者牀上邊有幾條柱啦，喺度扮曬嘢啦咁樣。咁其實甚至隻杯啊都係心形嘅啊咁仲有除咗有嗰啲用完即棄嘅拖鞋之外，佢仲會俾一對藍色、一對粉紅色嘅拖鞋俾你嘅如果住天使咧，甚至乎拖鞋写住老公老婆添噶， 啊、 即系某程度佢系几 match 噶。 唔系人哋真系有投资咯，啊、真系有谂过咯，唔系话求其真系主题酒店放几个公仔就算嗰啲， 系啦， 一个长身游嘅几棵树咁啊算主题酒店， 佢真 系 有 design 噶， 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譬如同啲女朋友啦想沟啦，或者嗱，当然啦，你第一次有一条女想沟，第一次带佢去情侣酒店，千祈唔好 死梗， 真系会惊。我覺得佢會驚， 驚。 OK， 等同你第一次識條女帶佢九龍塘一樣驚。 係啦，都會驚。 點解咁張草喐㗎？ 咁、啊、如果你去第二次先帶佢去住咗酒店咧，如果同女朋友，即第一次幫佢唔就喺普通酒店啊，或者你包個咩馬攬都好咯、啊。可以第二次先帶佢去主流酒店。 嗯， 太太就唔緊要啦，太太就直頭帶佢去主流酒店玩都唔緊要啦。依家嗰度仲有震彈賣噶嘛，40幾蚊咪試下震夠佢自己太太咯。 啊， 當然啦，可以幫襯我買啲神山虎。更加服侍好呢個太太啦， 啊 神山虎係其實係好對女人好有用㗎， 啊 係一俾男人飲完之後服侍個太太㗎嘛。 我未試過俾女人飲會好啲咧， 唔知啦。咁當然啦，我係聽講佢嗰啲嗰幾日草藥啊、東格亞尼啊、馬卡啊、瓜拿納 啊， 其實每樣都係對女性都有好處㗎。咁呢啲有機會先講啦，係咪？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嘛。 嗯、 OK， 咁啊，下個禮拜講咧未知㗎。 啊 咁啊，下个礼拜先算啦。 总之唔会再讲主题酒店住㗎啦。 亦都未必㗎。可能连续讲五集㗎。 啊。 但总之唔会太差啦讲真。因为我啱啱都去过一次又去过一次另外主题酒店啊。呢次就同阿上沙即係见到你嗰次呢。 啊。 都有少少唔同啲㗎。 啊。 咁啊呢次啊如果可讲咪可以讲囉。咁啊如果唔可以讲咪。睇下我依排有冇唱斜 K 咯，冇唱斜 K， 我咪讲一个。 下次试下广东妹咯， 广东妹去主题酒店，下次广东妹系去其他地方噶啦。 啊 ，OK， 因为要氹佢一个好啲嘅往来啊嘛。要交友噶嘛，系咪先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 啊，下个礼拜咁啊，可能会有一啲节目嘅嘢会同大家交代，可能系。啊，唔好讲咁多，可能到时要网友出啲钱赞助下啦，透露少少啦，想搞台呀 ,ok, 啊 因为销声匿迹㗎嘛， 啊 即係唔系冇咗阿萧山，咁销声匿迹呢其实某程度而家搞台系时候咁样搞台冇钱啦，咁啊諗听緊个大计，咁睇下网友肯唔肯筹款啦，因为永远听我节目呢我都盡量係唔收你錢嘅、 嗯、 但係唔收錢啫冇你話唔收捐款呀 ,ok, 咁即係有錢嘅 政治捐獻同色情捐獻冇分別嘅。 係啦咁大家諗下先啦、 啊、 如果唔撚鍾意咪唔撚聽囉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拜拜